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请您准确对时。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。FM 1073 ，AM 1026，北京城市广播1073，在你身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。 岁月飞逝，唯有记忆永恒。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，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，记忆的唱片。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，我是古月。今天又到了嘉宾访谈单元，著名歌手韦唯做客我们的节目，畅谈他的作品。出生在内蒙古的韦唯，8岁跟随父母落户广西柳州，14岁时被铁路文工团选中来到北京。1988年，韦唯演唱了《爱的奉献》，一举成名。 《爱的奉献》当时是给一个小女孩，就是她需要换肾，家里没有钱，那时候还没有社会医疗保障那种嘛。然后是学校集资，就所有的孩子们听说了，全开始是同班同学，后来同年级都不够，钱不够，凑不够，然后全学校的还不够，后来向社会呼吁，社会也来了好多资金，这样就是说可以让他去换，动得起这个手术，就这么一个故事。然后我去那个女孩的那个家里头，坐在她的床边给她唱，我记得那个女孩就是哭，当时就是特别感动。88年春节晚会的时候呢，当时那个执行导演这边是张小海，他去刘导那儿挖到了这个素材，就是《爱的奉献》这个素材，拿来就交上去一看，那个谁台长们都说好。我走到街上，真的多少男人就跟我说，那个大爷们说，我从来没哭过，看电视哭啥？我看你的，我流泪了，就是你唱《爱的奉献》的时候。我当时真没有想到自己的作用会那么大。 这是心。 1990年，韦唯与刘欢合作演唱了《亚洲雄风》，这首歌参加竞选当年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歌，却意外失败，可是却很快流传开来，在人们心目中认定它才是真正的主题曲。 那个就是90年的亚运会，《亚洲雄风》出来，这又是一个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说，老百姓们就全都接受了。在此之前，人们还是认为流行歌还有点软绵绵的，就算我爱的奉献出来了，还会那样。但是亚洲雄风出来，就觉得哎呀，能够就是我接了好多信，到现在的那个 email 发到我那个网站里的都能看得到。想当初我就是唱着这首歌，走那个冲过高考的。 Yeah. 韦唯的演唱高亢而富有激情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，他演唱了多首影视剧插曲，其中《露露》《女人和井》中的主题曲《命运不是露露》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。韦唯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流行歌手，但他的音乐却流行了二十年。可能大家对于《爱我中华》这首歌都不陌生，同时对于演唱者宋祖英更是家喻户晓。不过这首歌原来却是地地道道为韦唯写的，这是著名作曲家徐沛东为韦唯量身定做过的一首歌曲。当年由韦唯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上演唱之后，由此由南宁唱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，而多年之后由宋祖英翻唱并且拍摄成 MV， 一直传唱至今，并且由此奠定了宋祖英民族歌曲界大姐大的地位。不妨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接连欣赏韦唯版和宋祖英版的《爱我中华》，感受两位演唱者的不同风格。节目最后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。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。 是六个星座，不是六枝花，不是六组兄弟姐妹是一家，不是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 爱我中华， 健儿奋起不发， 爱我中华， 建设我们的国家， 爱我中华， 中华雄姿云发， 爱我中华， 我是六族兄弟姐妹，我是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，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彼此挖掘，在一起比对和回味，然后了解越深，想